法师，诸位同时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第784面，784面倒数第七行啊，倒数第七行，从世尊于方便中独垂方便，于圆顿中更显圆顿，前面呢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现在接着看下文。则以信愿持名一法，广摄六度万恨，圆摄十大愿望，直如一句佛号，摄尽普贤无边行门，会归文殊业心三昧。经中所说的方便当中的方便，圆顿当中之圆顿，就是信愿持名啊，确实没有比这个更远，没有给这个比喻这个更顿了啊。这一法广摄六度万恨啊，信愿持名这法，菩萨六波罗蜜全在里面。因为名号把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包括进了，隋唐时代的古大德曾经研究过，世尊当年在世49年讲经说法，在这一切经里面，有没有一部经能够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通通包括在其中，而一法不漏？他们确实找出来了，也几乎大家共同承认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在大乘称之为根本法轮。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都是这个根本上的枝叶。啊，在中国成立大小乘8个宗派，8个宗就好像树干，干里头生枝，枝生条，条生叶，所以每一片叶你慢慢去寻着这个去找，都能找到根，都是同根所生。这个根本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啊。那么佛华华严经幕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就归无量寿了，所以无量寿是华严经的归属。华严是一切法， 无量寿当然也是一切法，是六度万恨、十大愿望，通通都在一句名号，直如一句佛号。这一句佛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摄尽普贤无边行门，啊，解门行门，通通都在一句佛号之中啊！所以这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啊，佛号功德无与伦比，没有一法能比得上，啊，所以我们要修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福报。从哪里修呢？念佛全都修到了，这是许许多多人不知道啊。用这个方法修福，用那个方法修福，跟佛号差远了啊！如果不是深入经藏，你怎么会晓得？啊！但是这一句佛号要真诚心去念，真的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了，啊！事出世间一切善法，到佛就圆满了，啊！确实不可思议。啊，回归文殊一心三昧，一心三昧前面也学过啊，时间长了也许不记得了，这个地方再温习一遍啊。这一段是从佛修大字典揭露出来的说语，心定于一心而修三昧，又名真如三昧，或者叫一相三昧。啊，这个里头的意思，心定于一，三昧就是禅定。定在一桩事上，或在定于一相上都行啊。真如就是诸法实相，就是自信，也就是发现啊。心定在这上面不动，这叫一心三昧。三藏法疏里面说啊，四十第四卷，一心三昧者，唯专一心修习真定也，此有离四二种啊。离一心三昧，为定心观真如之一理。文殊般若经下卷，就上下两卷，啊，这里面经有一段经文这样说的：法界一相，系缘法界，是名一心三昧。法界千差万别了， 那是相，差别相。法界一相呢是实相，一相是什么相呢？空相。你观察宇宙之间万事万法，它是一个空相。怎么个观法呢？我们现在得到方便呢，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在菩萨出胎经里头，佛问心有所念，即念即相即实，佛出了这个题目。弥勒菩萨回答说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相，念念都有形，形皆有实。回答得很清楚啊，很明白了。这一段经文我们要熟，为什么呢？你能把一切万法了都放下了啊？为什么放不下？不知道事实真相。弥勒菩萨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，这个就是诸法实相。好比什么呢？好比我们看电影，荧幕上呈现这样的这个现象啊，电影的道理我们懂啊，在电影的底片，在放映机里面，1秒钟24张，我们要问荧幕上那个像的真相是什么？哎，真相就是这个。一张一张的幻灯片，这就是它的真相啊！你能看到真相，你就不会被假象欺骗了啊！真相是什么？是每一张幻灯片，它生灭的时间只有24分之1秒，你记住这个。啊，就是说它停留在荧幕上的时间啊，24分之1秒。那它就灭了。第二张出现了，第一张就没有了。只有第二张了。第二张灭了，第三张第三张出现，第二张就没有了。你去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这叫诸法实相啊！弥勒菩萨给我们讲的速度可快了啊！电影只是1秒钟24张，24个生灭现象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1秒钟是1600兆。啊，我们现前这个现象是1600兆分之1，就是一秒钟它已经生灭，这个幻灯片已经换了1600兆张了。哪一张是真的？一张都不是真的。所以说万法皆空，决定不可得。我们生能不能得？不能。生也是的，1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，哪一个生是你？万事万物也都是1秒钟1600兆的生命， 哪一样东西是真的？你把心定在这上面，这叫理一心三昧，你得到定。啊，我们都知道，袁了凡先生命被孔先生算定了，20年当中没有一次不准，全都准确，他什么都不想了，他那个叫四一心三昧，他心定在那里了，他不动了。啊，这个是理，你真的把一切法的真相看穿了，所以一切诸佛如来、一切菩萨、绝大多数都是行理业心三昧。啊，他们应化在这个世界，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这个世界。啊，我们世间人讲，中国人算虚岁，他老人家80岁圆寂的，在这个世间住了80年。他行的是什么？理业心三昧。所以他的心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啊，从入胎到圆寂，我们要问一句：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，起心动念都没有，哪来的分别之处？这叫住。理一心三昧，菩萨实行也如是啊。声闻缘觉纵然不能住理，他住四啊，四一心三昧。就是念佛三昧啊，我们先把这段文看下去。为定心观真如之业力啊，真如这个名词就是实相。就是自信。就是发生，他的名词很多很多。释迦牟尼佛对一桩事情说这么多名词，主要的用意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名词，名词是假的，实相离体当中名词都不可得，没有名词啊，名词是人建立的，你要执着有一个真如错了，哪来的？什么叫真如？为了说法，为了教学方便起见，起这么个名字，你以为的名字是真的，你错了啊！你只要晓得是假的，你不把它当真就没事。它有方便的作用，啊，《文殊般若经》上说：“法界一相。”这个一相就是《般若经》上讲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 这就是法界一相，任何一法啊，我们的思想念头乃至我们是这个身体上这些物质现象啊，通通是无所有，这些没有，确实是没有。我们现在以为有，这是个幻象啊，是1600兆分之1秒的幻象，累积的幻象啊，一个一个了不可得啊，累积在一起，你看花了，看错了啊，耳朵也听错了，通通错了啊。把假的当作真的，什么东西是真的？如如不动是真的。佛家讲真假的定义，凡是会动的是假的，会变的。你看一秒钟变化1600兆，这么大的变化，它怎么是真的？啊，只有自信不变，永恒不变。你要在会变的当中看到不变，这就叫开悟了，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。见到不变呢，就是见到性了，见到性就一切法平等了。为什么？同一个性啊，相千差万别了，心同一个，心就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啊，那是自信啊。什么都没有不能说它无，说它会变啊，会变不能说它有，为什么？它不存在，它一变就没有，就过去没有了啊，再也不会回头。这个是真相，这法界一样，系缘法界啊，是名一心三昧。入一心三昧者，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。恒沙是形容都，像恒河沙数啊，诸佛如来，法界虚空界。万事万物一点差别都没有，为什么？全是空的啊！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“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”啊，科学家今天发现啊，他发现了物质现象，物质怎么来的？从念头来的。物质的基础是念头啊，念头就是生灭性，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一切物质现象都从心想生，心的念头啊，根据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生灭1600兆次，这当中一次你怎么能知道？我们区分啊，当中一次不知道多少过去了，那么当中一次已经弹指2-3次了啊，几百兆的念头生灭就过去了。这个生命永远不会停止，到什么时候停止呢？真的妙觉就停止了 真停止了。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停止了，不是真停止。为什么呢？习气没断，习气断的是真停止，长期观现前啊，你回归自性。但是在十报庄严图里边，你就看到无差别相，它有相啊，妙觉如来无相了，没有相了，没有相才叫真正无差别。啊，那么十报图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我们可以说他是相似无差别相，不是真的无差别相，真的无差别相没有相。理一心三昧也，其心论也，一事三昧故，则知法界一相，为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，皆名一心三昧。啊，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，这个众生是广义的。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身啊，那就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动物植物矿物乃至于大自然现象都叫众生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一切现象跟诸佛法身平等无二，这叫一心三昧啊。三昧是心定在这里，不怀疑，完全承认这是事实真相啊。这是一心三昧，当知真如是三昧根本。啊，真正了解了，就入佛的境界了。佛境界是什么？在一切境界当中如如不动。啊，我们如果证得，证得就是成佛。成佛的人还有身在，这叫有余依涅槃。证得叫涅槃，叫不生不灭，还有身体在，身体叫有余，还多余的。剩下这个身体啊，这身体该不该死呢？不该死。你用这个身体去度化众生，行，不要这个身体了，马上就灭度掉，回归自性也行。啊，众生跟你有缘，他起心动念，你又能现身，你的现身是自在的啊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不是自己意思，他的意思，他心里想见佛，你自然现佛身。为什么呢？他的感你的应，他有心你无心啊，他有念你无念无处不现身。那个感缘消失了，身就不见了。所以现身时间久暂完全是靠感应，感应的力量强，时间长，哎，住世就长。感应的时间缘没有了，身就不见了 啊，就入灭了。啊，住世时间长叫应身。啊，他到这视线投胎，视线入灭，像释迦牟尼佛视线八相成道，就是一生当中八个阶段，这叫应身。啊，如果时间非常短，是化身。啊，化身突然之间看见，突然不见了，化身。啊，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，啊，我在抗战当中，在贵州念书，校长周邦道先生胜利之后，他住在南京，周师母他没有宗教信仰，有一天遇到地藏王菩萨，不知道是一个出家和尚到他家化缘，向他化五斤香油，他没给他，这个和尚就不见了。啊，他的房子我去过，很大，前面有很大的院子，真的大门二门，底下是堂屋，和尚出现在堂屋里，走的时候当然从堂屋门口出去，出去之后他才发现大门没开，二门也没开，他怎么进来的？走的时候门还是关着的，他怎么走的？所以这一桩事情多少年来他想不通，而且谈话时间很长，绝不是错觉，也不是做梦。那一直到抗战胜利，他到台湾去了，住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，把这一桩事情呢说出来，向李老师请教，老师告诉他，那是九华山的地藏王菩萨跟你有缘，后悔莫及，当年五斤香油没给他了，那所以他一生天天诵地藏经，念大悲咒，有不可思议的感应。啊，他念的大悲水能治百病。啊，别人念的不灵，他念的灵。啊，非常管用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过去生中有缘，师母有感，这是灵感。这个感呢，你自己都不晓得，地藏王菩萨知道。啊，真的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。你看一出这个客厅门口的时候就不见了。啊，出门口它还有一道门，外面是外院，里头是内院。这不是假的，周师母决定不会妄语。啊，他念佛往生，火化有300多颗舍利。那个人，天下第一好人呐！我们对于老师跟师母，比对父母还尊重。啊，抗战期间，我们离开家庭。学校就是家。啊，这两个长辈照顾我们比父母还要周到。 啊，让我们在一生当中念念不忘。啊，感应道教不是假的。六祖谈经曰：“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之心，不动道场，直成净土，此名一心三昧。”大乘起信论里面讲菩提心，菩提心的体就是智心，它的作用有自受用，有他受用。自受用深心，他受用大悲心，一体二用啊。执行是道场啊。执行是什么？一个念头都没有啊。其念头就是妄心。妄心里头有善念，有恶念；执心里头是善恶念头全没有。啊，这是执心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有差别。如果一个念头都没有了，你认为是执心了，也错了。为什么？那是无想定。什么都不想了，千万不能把无想定当作是执心，就大错特错了。无想定修成了，到四禅无想天，还在六道里头。那执心是什么呢？什么念头都没有，人家问你什么，什么都知道，会有智慧在里头。啊，无想定是什么？心是定的，什么念头？他什么也不知道。啊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是无明啊。执心是觉心啊，清净平等觉是执心啊。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也就是我们说样样都知道，没有一样放在心上，心底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样样知道。这是真心，真心里头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能生万法啊，所以这里决定不能够误会。啊，所以执心是道场。啊，妙觉如来的道场啊，直成净土，这真的清净。啊，这是理。一心三昧，这是四之一心三昧呢，皆念佛三昧之一名。所以不要把念佛看小了，念佛是修一心三昧。为什么呢？一心念佛嘛，心里都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了， 因为心里对阿弥陀佛叫是，从事业心念到理业心啊，这是我们能够用的办法。如果没有事，单单讲理业心，我们做不到，肯定有妄想杂念渗透进去。所以我们把心里都摆上阿弥陀佛，其他的拉杂东西清除掉啊，起心动念是阿弥陀佛，口里念的是阿弥陀佛，我们一举一动都是佛事。啊，这就是早年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，老师常常教导我换心。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真换过来了，是什么样子呢？看到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，看到一切物都是阿弥陀佛，看到一切事通通是阿弥陀佛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你的妄想没有了，你的烦恼习气没有了，一团欢喜啊，真的长生欢喜啊，自己成就了，要普度众生。文殊般若经下卷说：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于入一心三昧，应处空闲，舍诸乱意，不取相貌，细心忆佛，专称名字，随佛方所。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西方，是时时刻刻向着西方啊，端身正向，能与一佛念念相续，即是念中啊，能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。啊，这些话，起心论意记啊，下卷的之末尾有。安乐集下卷往生离赞有这段话啊，都是借取文殊般若经上说的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只要细心一佛，专称名字就行啊。有人专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他不念阿弥陀佛啊。学天台的那跟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因为细心本是释迦牟尼佛，必须要得三昧才管用。一心细念阿弥陀佛，不得三昧也管用，得也往生嘛。他能往生凡圣同居土嘛？啊，念本是释迦牟尼佛不行啊，念本是释迦牟尼佛真的要得定啊，才能管用啊。你像阿罗汉要得九次地定，你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。你先得到的是四禅八定，这是世间禅定，第九定才超越六道，叫出世间了 啊，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没有带业往生，没有这个，所以在这里不行。在这个地方，无论系念哪一种佛号，在理上讲讲得通，但事上讲的时候，你得不到一心三昧，就是你不能念得到念佛三昧，那你就没办法啊。所以诸佛如来都称阿弥陀佛为佛中之王，那念阿弥陀佛称为三昧中王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凡夫业障习气杂念太多，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断掉？啊，念佛是个好办法，真心念佛虽然不能断了，会完全淡化了，不像从前那么严重的执着了，就慢慢淡化了。越淡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越有把握啊。坚固的执着是很麻烦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依然不能往生。要知道我们过去生中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句话你要承认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这个善根，你在这一生当中遇不到佛法，遇不到净土。你能遇到佛法，遇到净土，就肯定了你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么大的善根你才遇到啊。遇到还不能相信，还不能理解，这是你业障太重了啊，也就是世世今生造的恶业太多了啊。这一生没造什么，过去生中也没造，再过去也没造啊。如果不是很深的这些业障，你看真有不少人呢，一听就相信，一听就接受，他就真用功去念，念个三年五年他真往生了啊。这种我们常常看到啊。啊，我们跟他比一比，为什么他就相信，他就真干啊。见到人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跟他讲话，他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好像他没有杂心闲话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笑眯眯的对你，跟你面对啊。你讲的东西不管他听懂听不懂的，全是阿弥陀佛。我们晓得这些人呢，他在修一心三昧，不能小看他他真有功夫啊。啊，功夫真得力了啊。我们今天在经教上学到了，好像也懂得了，其实还差很大一段距离啊。真正懂得了马上就落实，就像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真懂了，立刻就开悟了。五祖跟他做证明啊，衣钵给他就是证明啊，啊，证明他真开悟了啊。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传人传的是释迦牟尼佛正宗的佛法， 正宗的佛法是诸法实相啊，他见到诸法实相了，所以他的心不懂了啊。我们今天很感慨啊，自己修行非常艰难啊，如果佛不给我们这么长的寿命，我们对佛法知道的是有限，这种有限的觉悟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只能培育出来生的慧根啊！来生肯定不会落三恶道，来生一定在人天，在人天有智慧啊！这是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将来的果报啊，延长我们的寿命，让我们有时间更深入，这个要感恩的。感诸佛如来真恩的，感一切众生真恩的。啊，一切众生的护持，点点滴滴，我们没办法离开众生。啊，真知道了，我们就真放下。这是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啊，你知道几分，你就能放下几分。啊，所以知要从行上去看。如果你行不到，不是行不到，是知不到。这是个哲学上的问题。啊，知跟行决定是正比例。啊，那我们看到很多阿公阿婆，他对经教确实不知。可是劝他念佛，他那么要用功，那么正干，这是什么？过去善根福德太深了。啊，我们接触到怀疑，为什么他接到一点都不怀疑？啊，他没有怀疑，所以他也不需要跟问别人，他没有问题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。文殊表根本智，一心三昧者，细心一佛，专称名字也。故知持名一法，知是体火，广寒众妙啊！啊，佛经上用体火做比喻的很多。啊，醍醐，人间最好的饮料。啊，这是古时候的。过去道元法师啊，跟台湾佛教会他们组一个团到印度去朝圣， 这是一位讲经的法师，讲经多少年，佛经上两样东西始终搞不清楚，一个是阿摩罗果，一个就醍醐，这醍醐灌顶啊。到印度之后到处去打听阿摩罗果，印度人佛经上讲怎么弄，他们知道有没有，有拿个来看看，台湾也有巴拉阿摩罗果，知道了醍醐是什么呢，啊，醍醐也拿来看看，我们吃的沙拉啊，这是经上讲的醍醐、哦、这都吃过吗，都看见过吗，对，讲经的时候讲不出来，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啊，这两样东西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真的多少人到印度就去朝圣都不知道问这种事情啊，讲经的法师他留意到啊，经上常说不知道是什么啊，醍醐是从哪里头提炼的啊，提炼到最后乃至品里面的精华啊，最好的广寒重要啊啊，用持名就好比是醍醐啊，一切法都在这一法之中啊，佛用舟作比喻，你看从乃提炼到生疏熟疏老醍醐，提到最后成醍醐啊，经过四到五次的提炼啊，乃里面的精品啊啊，这就好比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从一切诸佛信愿行到正果讲经说法弘法利生无量无边的真实功德，到最后提炼成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啊，要晓得出世诸佛大法里头最精的精华的东西啊，很可惜多少念佛人不知道啊啊，不知道这是一切法里的精品啊，还要搞这个去搞那个，那就没法子了普贤十大愿望是从根本智而差别智，十大愿望这十桩事情啊，是什么，是根本智里头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起作用的智慧，这叫差别智啊，根本智是什么呢？根本智是般若无知，是根本智。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，所以根本智就是三昧呀。啊，三昧是个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我们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， 清净平等是定，觉是智慧。这个智慧是不动的，这个智慧是万事万物的本体。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，普贤菩萨是大愿王，就是从根本知起后得知，无所不知。这个实愿不可思议，愿愿都是变法界虚空界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本知变法界虚空界，从根本起作用，哪能不变？今则广施愿望，唯唱幸运之名。是乃从差别之复归根本啊！现在这一句名号里面把普贤菩萨的愿望全部包括了，一条都不漏。净宗唯独提倡幸运之名。这是从差别之又回归根本的，故曰心超普贤。他又回归到根本之。根本之是理一心三昧。就是说从事一心三昧回归到理一心三昧。盖持名之妙性，以果觉为因性呢？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是弥陀的果觉的好啊，是果觉的圆满功德成就。我们用它来作为我们修行的因地心，这还得了吗？别人的因心从哪里修啊？从无界是善。从止观，从禅定，从忏悔，许许多多方法，无量无边的。你怎么能用果觉为因心？这个太高了，太殊胜了。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这样殊胜成就？是把这一句阿弥陀佛看扁了。他是果觉，我们没有以为他是果觉，以为他是普普通通一个名号。比不上忏悔，比不上十善，比不上六度。这为什么是这样？哪里知道这句佛号圆满含摄一切佛法？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念它不起作用啊，不能说不起作用，局部的不是圆满的，作用是相对的。你知道一分，它就有一分作用；知道两分，就两分作用。你圆满的知道，它起圆满作用。这就是 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！啊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。像慈云灌顶法师所说，你的业障，你的罪孽啊，佛法里头所有的经教救不了你，都不起作用，所有的忏悔，所有的法门都不管用了，最后还有一法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准能救你。啊，我们想到宋朝盈科法师给我们做了个示范，啊，这是个破戒犯斋的法师，心猿意马，经不起外面诱惑，外面一诱惑他就动心，他就生烦恼，就造罪业。啊，他是为地狱苦啊，他知道他自己的行业不是跟人天相应的，跟无间地狱相应啊，自己清清楚楚死了以后决定堕地狱，想到地狱的苦害怕了啊，求救与同参道友啊，道友送他一本往生传，他看了感动的流泪，决心念佛求往生啊，把疗房门关起来三天三夜，不眠不休，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三天三夜念到筋疲力倦，那一种沉浸啊，哀求啊，真的把阿弥陀佛求来了啊，佛告诉他，你好好修，你的寿命还有十年，到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啊，他向佛哀求，他自己的劣根性很重，经不起诱惑，十年不知道要做多少罪孽，我寿命不要了啊，现在就想跟你走，佛给他约了三天之后，为什么佛不当时带他走，要三天之后，三天之后他能度很多众生，当时带他走的时候一般人未必知道他是往生，啊，约了三天，他把疗房门打开告诉大家，这三天三夜没有白干，阿弥陀佛真来了啊，三天之后带我往生，寺庙里没一个人相信，像你这种人三天就能往生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，虽怀疑，看到他说话好像很认真，不是骗人，不像是骗人的话，好吧，三天不长，三天之后看你往生不往生，真往生了，大家相信了，把他的事迹写在往生传里，写在净土神仙录里头啊，告诉大家弥陀经上讲的不错，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， 就成功了，这法门就这么简单呢。我们知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做阿惟越智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哪有比这样快的法门呢？啊，哪有从等于说从地狱里头一下就跳到佛国啊？圆满的超越了。我们看到能不相信吗？哎，初看到神话不太敢相信，经过几十年佛法的熏修，不怀疑了。从内心里面肯定承认它，这是事实。啊，那我们能不能得救呢？你看到云科这个样子，忤逆是我再大的罪业，你真干他就真能成就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是以果就为因心，因果同时直截了当，不加方便，不落芥蒂。芥蒂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，没有，这一步登天，没有芥蒂。啊，所以念佛是因果同时。啊，这是不可思议。八万四千法门是修因正果，因果不同时，所以经中用莲花表法，莲花是因果同时，啊，花开是因，莲蓬里莲子是果，啊，花开的时候果已经在了，已经看到了，啊，不像其他植物，先开花后结果。啊，莲花是代表因果同时。正如弥陀要解云：“阿弥陀，正凡无量啊！”阿弥陀是梵语，啊，翻成中国字是无的意思，弥陀是量。这阿弥陀就翻成无量，本不可数，无量，什么无量？什么都无量，样样都无量。这是他的本意。前面我们读过，释迦佛成佛了，他老人家自己说，什么时候成佛的？无量、无边、无数、无尽界之前，他就成佛。我们现在懂得这个意思，这什么意思？本来是佛嘛，这本来是无量啊。没法子计算的，不能想象啊。 本来是佛，你成佛了，他成佛了，都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我本来就成佛，无量无量劫前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一次不过什么，拔了些障碍的，啊，肮脏东西洗刷干净，障碍统统放下，佛身就现前了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啊，佛是本来佛，佛是无量佛，本不可说，本思以光寿而已，受尽一切无量。啊，本思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，啊，无量寿佛，啊，把它说了两种，一个是无量寿，一个无量光。啊，用光寿把一切无量全包括在其中了。光是呢，恒遍十方。我们今天讲空间。寿呢，寿是数穷三际，我们讲时间。时间跟空间横竖交缠，就是法界体。法界体就是自性，就是真心，就是实相，就是真如。那本来是这个样子啊。居士体做弥陀身土啊，弥陀的身是法界体，弥陀的土居住的环境是法界体啊，一界居士体做弥陀名号，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离体。名号这种深奥的义理，知道的人不多。真正知道的人就更少了。为什么？也许读过这个经，知道这回事情，没放在心上。啊，也就随便看过去了。不知道这句话重要性。啊，众生本觉离体就是众生的自信的，啊，就是我的自信的，就是我的真心的。中峰禅师说得很好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这个话是一点都没说错啊，它本来是这个样子。只是现在我们自己把真心忘掉了，啊，把一些拉七拉八东西放在心上，啊，心里面常常惦念着，不能放下，那什么而落俗，全是虚妄。全是假的。啊，假的里有真的，真的忘掉了。啊，完全重视这些幻象假东西。起惑造业，感六道里面的不如意的果报，可以干这个事情了。 啊，诸佛如来看在眼里，很感叹说：“可怜悯者呀，你们本来是佛，本来是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，现在沦落成这个样子，是你自己堕落。”没有人诱惑你，没有人陷害你，啊，自作自受啊！啊，他还不甘心，说是别人害他的，怨天尤人，罪上加罪。啊，在这个经的幕后。把弥陀名号的功德又详细说了一番，诸佛如来足思大德无尽的慈悲表现在这里，称名这念佛是什么呢？实觉合本。我现在开始念这一佛号，这实觉啊，我本来是佛啊，事先是佛是本觉，事先做佛，我现在念阿弥陀佛就是要做佛，跟本觉就合起来了。十本不二，生佛不二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也。啊，我们的佛是怎么念的？为什么不相应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俗语讲，那个人念佛灵啊，声声佛号跟阿弥陀佛接通了，我这个念怎么念都不灵啊！啊，念了几十年，消息都没有，读了这一段的经文，应该知道了，你毛病出在哪？不在外头，外面没有啊，出在迷惑，对于弥陀名号不认识，不知道弥陀名号是自己的心得，是自信不知道弥陀名号，包括世出世间一切善佛善法，包含着一切诸佛如来菩萨修证的无量功德，不知道啊。啊，以为它是个普通法门。啊，所以修学时间久了不灵啊，听到那个修禅学密的大概比这个好，比这个灵光马上在这改变，多得很呐、啊。啊，都是对名号这个义理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啊，在于自己烦恼习气太重，放不下 啊，时时刻刻还起现行，起现行就是造业。普贤十大愿望，道归极乐，今则念念即是弥陀，且十大愿望义理深广，非是常人所能发起。这个话是真的啊！十大愿望就十条，一条四个字，四十个字，字字句句深广，没有边际。什么人修的？化身菩萨修的。啊，凡是参加华严法会的，不是普通人，设法界里面人一个都求学，都去不了，没份呐，你看不见呐。释迦牟尼佛讲华严经在定中讲的，你有能力入定中法会吗？啊，所以这是对化身菩萨讲的。普贤菩萨实愿是让化身菩萨修的，不是凡人呐。而持名一方呢，普被三根啊，化身菩萨也修这个法门，四圣法界也修这个法门，六道三途无逆失物也能医治二度生死，他通通的无论什么样的众生遇到了，只要能信能解啊，发愿求生，没有一个不生极乐世界。譬如能与不智之证者推为良医之首啊！啊，在底下一个比喻，这个人能够治愈，一般医生治不了的这个病症，他能治啊，再称他为良医啊。是故能度极恶之人者，应称善法之王。啊，极恶众生，无逆失恶。这是阿鼻地狱的业报啊！啊，无逆，杀父。杀母不知道父母养育之恩啊，不知道报恩还要杀害父母啊，这个罪极重，没有比这个更重的。那这个人死的时候没有中阴，我们俗话讲一断气，神识立刻就到地狱去了啊，没有中阴呢，叫无间地狱，当中没有间隔。 从堕地狱到地狱出来，那是罪业消掉了。经历的时间是用劫数来计算的。啊，地狱里受苦没有间隔，就是没有休息的。普通地狱还有休息。啊，无间地狱是没有休息的。这个罪够受的。啊，杀父母，杀阿罗汉。阿罗汉是代表老死。啊，我们的身体、生命得罪于父母，我们的智慧、慧命得罪于老师。所以，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是平等的，一样大。啊，所以杀害老师这个罪过。也是阿鼻地狱。啊，不知道报老师的恩，陷害老师。啊，置老师于死地，这罪不可赦啊。皆依三福。第一条，前面两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是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。一切善都从这个根生的，孝亲尊师啊！啊，今天社会也对这个不要了。对古圣先贤的教诲也提出严重的怀疑。啊，为什么要孝顺父母？父母有什么值得孝顺的？啊，为什么要孝敬老师？老师是贩卖知识的，我是交了学费去学的。啊，是生意买卖的关系。啊，先前这个老师身份确实都变成商业行为。啊，古时候的老师不但没见过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啊，现在我们遭了难了。社会的动乱，地球灾变异常，报应呢？啊，频繁的灾难，大家束手无策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怎样来解救？是当前第一迫急的问题。啊，方法有没有呢？有，但是你不相信。什么方法？老祖宗的方法。你要是不相信，老祖宗过时了。旧社会的东西通通是糟粕啊！现在是科学时代，这赶不上科学时代，他们完全违反了科学。好吧，那你就慢慢受吧。 啊，今天的问题科学已经解决不了了，连科学家也束手无策了。啊，科学家预料地球会毁灭。啊，向我们宣布，现在是地球的末日。啊，末日怎么造成的？科学造成的。啊，把大自然的生态破坏了，大自然的秩序破坏了。恢复大自然的正常，就有救了。老祖宗所教的是跟大自然相应的，完全是随顺大自然。大自然里头有爱心的，现在人没有爱心的。大自然里头有义气，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提出无伦无常四维八德，完全是随顺大自然。啊，今天社会上所崇尚的提倡的不仁不义无喜无智无信，存心欺骗一切众生，没有信任可言。啊，今天的人只知道厉害，争名夺利，除这个之外，毫无忌惮，报应现前。佛法上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叫回头是岸。你要不回头，你就要承受这个报应。你回头，真的你就得救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无逆失恶一回头，都能够往生不退成佛。啊，这个话你能不能听进去？你能不能相信？啊，你能不能理解？这一部经不算长也不很短，我们现在讲的是接近1200个小时，啊，到600集就是连1200个小时。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了，真正肯用一年的时间好好的来学习，对于无逆失恶也能医治而度生死这句话你就相信了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只要一回头你就能度得度了。譬如能遇不治之症者，我们今天遇到的正是不治之症，严重啊！ 敬宗能知啊。啊，我们想想，我们今天是不是极恶之人？不必别人说，自己扪心自问。啊，什么叫极恶？忤逆十恶就是极恶。我们虽然没有杀害父母，对父母照顾周到吗？尽心了吗？能把对父母放在第一位吗？对老师什么态度？对兄弟姐妹是什么态度？对你的上司，对你的同僚什么态度？对广大群众是什么态度？如果是不仁不义、无礼、愚痴、狂妄，这个罪就重了。十恶说得更清楚：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婪、嗔恚、愚痴，那是我。啊，这里头有几条我们犯了，犯了一条都是地狱罪。如果忤逆十恶全犯了，那就是极恶之人。极恶之人能不能救？能救。佛菩萨慈悲，不责怪你。佛菩萨能原谅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无知，你从小没人教你。那前面我们在经文上读过，心人无知，不涉道德，无有余者是没教你。你今天造极恶，也不能怪你。这佛菩萨慈悲到极处了。啊，只要你能念佛，你的罪可以消掉。啊，要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。真心念一句佛号，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大乘经上常说的，不只说一次，我们要深信不疑。啊，那么这一部经，这个法门，这一句名号，应称善法之王。那这本经是一切经中之王，心愿持名的方法是行法之王。那这句名号，王中之王。故持名心超普贤，幸运持名定登彼岸。你是这个功德多大啊？今天我们的问题，信不足，信不信？信了。不圆满，不足。愿，愿不愿意生往生极乐世界？愿意，又舍不得离开 这个世界啊，对这个世界还有相当程度的贪念，所以愿不切，持名天天是念佛，没错，妄想杂念都夹杂在里头。那这个佛号是不干不净啊，跟大势至菩萨的标准有很大差距啊。大势至菩萨要求我们的都是六根，都是六根是什么意思？换一句话讲，你是懂了，万缘放下。都是六根就是万缘放下，眼放下一切色相，耳放下一切音声，就是不要去攀缘这些的啊，见色不要放在心上，听声也不要放在心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不放在心上，心上没有，这就叫都是六根。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确实什么都没有，事上我样样都有，心上没有，事上我没离开这个世界，那四相就不能放下，但是四相已经不放在心上了，这个高明啊！啊，胡晓林有一篇学修学的报告，第二篇啊，这个能多印一点，同学们大家分开看看，他已经进入这个境界。这个境界叫立思练性啊，日常生活照干，什么都干，欢欢喜喜的，不走心，不放在心上，保持心地的清净平等觉，一切时一切处啊，这个修行功夫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啊，以前初步是原理，现在不需要原理啊，不是暗物了。为什么呢？知道一切皆空，知道是假象，知道皆不可得，我知道你不知道，我也不必把它拆穿。为什么？你听不懂，我要跟你讲，你说我是疯话，我这个人神经不正常，要送神经病院了，不能讲啊。那这叫真修行呢，真的功夫在里了啊。生活在世间把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啊，六合、六度、普贤十愿全端出来啊，通通做到了，表演给大家看，好啊！表演的很逼真，为什么？心是阿弥陀佛，怎么会不真呢？啊，决定没有自私自利，决定没有我，我害惨了啊！无量劫来到今天被我害了，现在觉悟了，没有我啊，我在哪里呢？1600兆分之1秒。那个是我，可是1秒钟里头 已经有1600兆个我，我在哪里？全没有了，不可得啊！不当我如是啊，六根所接触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常常想念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，给我们有很大的启示啊！啊，你能够观想这个，观想这是理一心三昧。念阿弥陀佛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这是四一心三昧。啊，我们从四一心三昧跟理一心三昧连接起来，离四不二啊，离四是一了，你就入境界了，你就会生欢喜心了。啊，这一生没白来，没白过，为什么呢？决定的生净土，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圆满无上菩提。啊，这是干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，全是六道三途啊，不能再干了。啊，觉悟之后就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我们才能有成就。啊，决定不能再耽误了。再耽误你就来不及了。这一次的缘分就当面错过。啊，记住持名最高的效果真的是行超普贤。啊，要相信信愿持名决定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定等平安。故愿行超普贤等平安。这句话不是假的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啊，这部经我们现在一年圆满一部。起讲的时候遵守普贤大师之德，圆满的时候心超普贤，彼岸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期限1200个小时圆满了，我们要跟上啊，不能落伍啊。啊，跟不上落伍，原因都是放不下。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，那些事情全是啰嗦，全是染污，全是糟粕，应该要把它丢得干干净净。啊，恢复你自己的清净平等觉就对了，常常念这些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今天休息到此。